蛀牙蛀到烂穿进去的，那它的特征是这个如行来行去，就是那个牙痛是一阵一阵这样抽的哦，那就是用这个药方。那第三个药方呢，他就说有人是牙痛久了啊，上下牙床都腐烂了，变成没有办法吃饭，然后日夜呼嚎。那这个东西呢，他就是这个胃火太盛啊，是阳明火，所以他就用这个仲景方的竹叶石膏汤，再加上一些其他的清热散火的药啊。那竹叶石膏汤本来就是白虎汤再加上来的方剂啊，所以就是知道是退阳明热为主啊，所以这个也是对的。所以牙龈腐烂的啊，那就是用这样的思路去下药。然后呢，再来呢，他说第四种，他说有人牙齿痛呢，是到了晚上特别痛的。那到了晚上特别痛是什么意义呢？他说这个是代表你的肾脏呢不能收纳阳气，所以肾火浮跃上来了。那这样子他就要用父亲主非常有名的引火归元法。引火归元法呢，基本的方法就是煎一大锅这个八味地黄汤，然后呢放冷一点喝。因为在十方的世界的八味地黄汤里面，它是放附子跟肉桂嘛，对不对？那八味地黄汤里面其中那个六味的药，这个熟地黄跟泽泻是可以把药引入肾经，然后呢山药跟茯苓可以把药引入脾经，然后呢山茱萸跟牡丹皮可以把药引入肝经。但我这讲法是一个很粗糙的讲法，实际上还有更复杂的结构。那但是基本上我们一般喝肾气汤的时候啊，就会感觉得到，如果比较敏感的同学，如果喝整碗的大铁的肾气汤，就会感觉得到你在喝这碗药下去的时候啊，会有就是你的这个大腿内侧的那个三阴经啊，就是太阴、厥阴、少阴，会有一种什么东西钻进去的感觉。就是肾气丸它肾气汤它本身就有那种把药引到那个三阴经里面的效果。那这样的药效，那这个六味之外加上桂附，它就是把肉桂跟附子的这个能量拉进三阴经去保存起来嘛，对不对？那当然是以肾为主了。那中医是相信这个同气相求的原理啊，所以如果你在拉这个肉桂附子进入三阴经的这个过程，身体有一些火是从内脏浮出来的，那这个火就会顺便被肉桂跟附子勾回去，就是肉桂附子带他们回家了，就是走失的小孩要交给警察叔叔带回家那种感觉。所以这样子就是一种收摄浮越之火的方法。那父亲主的这个方呢，他就多加了一味骨碎补，就是说骨碎补会把药性呢拉去经过牙齿，所以呢就是他本来是全身的浮游之火都要收进去的，那你把这个药性拉得经过一下牙齿，那这个引火归元的效果就会特别走你的牙齿下去，那就会把牙齿的火收掉了啊。那当然这个引火归元是有一些身体特征的，他说是晚上特别严重，这是一个特征。那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会觉得上半身很热在发炎，可是膝盖是冷冷冰冰的啊，那也是另外一个特征。那另外呢，第五第六条也很好玩，他说有一种牙痛是这个一开口吹风就会痛得不得了，然后闭起嘴巴呢就觉得好一点，那这是什么？这是牙齿的麻黄汤桂枝汤症，对不对？所以他就是牙齿受风邪了，所以竖住了在发热，所以他就要用开这个牙齿的风邪的药啊，然后来开它啊，所以用什么生麻啦、白芷啦啊，就是然后再加一些这个细辛，然后再加一些这个啊这个补药。他就说其实这个是可以灸肩膀后面的穴道，就是那肩膀这个穴道一般来讲是指那个手阳明大肠经的这个肩俞穴吧啊，那当然我也没灸过啊，也不知道效果好不好，但是一般就是这几个穴道了，不是灸肩俞就是灸列缺啦，就是大概是这是中医的就是都是说灸七壮啊，但是我想七壮的话可能要直接灸，我就不晓得。那他又讲说如果你灸了这个肩膀这个穴的话，你会变成脖子痛啊，就把它拉到脖子那边去。那我想 啊，就再说吧啊，就是有药就吃药了。那所以呢，他就因为这是牙齿，你看他说牙齿都会怕风，对不对？那你就知道是恶风恶寒啊，所以就是用这个药来看他。然后呢，他就说另外一种牙齿痛呢，第六种，他说上下牙都痛，然后呢，张开嘴巴吹凉风比较不痛，然后闭起嘴巴就很难过。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啊？他说你的牙齿啊会很怕闷，想要出来透透气。那这代表什么？代表你的牙齿不是被风寒之邪所伤，是闷住了。那会闷住牙齿是什么呢？是湿气。所以要这样的话，代表你身体湿气太重，所以牙齿被闷得受不了，出来透气啊。所以呢，这样的话就要祛湿来治牙痛啊。所以就用另外一路的药来祛湿清热这样子。所以就是这个父亲主陈氏多派啊，它的这个六种辩证结构，其实听起来觉得有没有觉得很好玩？就是张仲景也在讲辩证，父亲主陈氏多派在讲辩证，可是你就会觉得张仲景的辩证是那种非常正大光明的那种，好像房子的大栋梁的那种辩证结构，那父亲主的那种辩证就是好像是房子里面细部的装潢那种感觉，但是父亲主的辩证在我们学仲景派的人看起来就觉得鬼神莫测啊，就怎么想出来这些奇奇怪怪的辩证点啊，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很好玩。那我就觉得在学仲景派的时候，学青竹派是有一种很大的快感的，就很在练九阳神功的时候同时有机会练九阴真经啊，就他那个思路的那个，一个是完全的经方，一个是完全的就非常实方的一个思考。那他那个五脏归经有另外一套讲法，跟张仲景的这个人体架构是不一样的。那我一直都是很希望我们的学习是能够同时学仲景派跟青竹派，因为就是因为我自己在对医学史的观察，我从前也讲过，我总觉得呀，这个现在这个疗效非常强的火神派，它就是青竹派跟仲景派的混血造成的。那当然我们现在要直接学火神派，可以学郑清安的三部书或者是什么扶阳讲记这些，还有火神派出来什么诸位局啊、吴佩衡这些人的议案什么都可以学习，但是我自己总有一点好奇心，想要去探索一下这两派在融合的过程里面到底是哪些医理跟哪些医理会变成什么东西，乃至于产生火神派，就是我很想把他那个整个受孕的过程观察一遍哦，就是有这种好奇心，所以我就觉得就好像是好像就是如果像武侠小说世界，如果有一个人同时练九阳神功跟九阴真经，他要变成什么，就结局变成一个什么火神神功啊，不知道什么东西，那所以就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所以我就觉得有机会的话我们就偶尔来接触一下青竹派，那我们将来在教咳嗽的时候还会再接触一些啊，就是慢慢就是张仲景跟父青竹派的一些互补的东西我们可以都一起学习。那至于说张经方派跟温病派，那不能叫做互补，因为温病派呢是经方派里面缺掉一块没有讲，所以温病派帮他补足那一块地方，所以温病派等于是经方派里面残缺的一块，那不能说是跟经方派敌对的东西啊，它是比较属于经方派的一个缺掉的一个地方。那讲完这些蛀牙的方呢，这个陈士铎还有两个方啊，就是如果你老了牙齿掉了要怎么办，你又不是鲨鱼又不是鳄鱼啊，牙齿不能不断再生，他说没关系哦，你可以用牙齿不断再生的动物来帮助你再生，所以就拿老鼠的骨头来入药，然后做成牙粉塞在牙齿上面，然后你掉掉的牙齿就能再长出来啊。那我们台湾那个乡下不是有报道说有一个人他拿那个蚂蚁晒干的那个东西来吃，然后吃到后来也牙齿掉掉又长出来，对不对？那我们在台湾就不妨吃蚂蚁了，就老鼠骨头感觉好像更麻烦一点。那但是就是有这样的方法，那这个法也不是青竹派独有啊，我也在别的书看到过，只是呢它的这个药的做法啊，就是从头到尾不可以碰铁器，像地黄这味药要发挥它十足的力道就不能够碰铁。那我们现在台湾啊买来的地黄都已经大陆用铁刀切开的了，那我们怎么样不碰铁啊？所以地黄就要从自己种开始了，然后种了之后呢，再用这个 买那个日本的陶瓷菜刀去切它，然后自己再来治它啊，就是从头到尾，我这不是说笑话，就像从前那个郑曼青要治何首乌啊，那都是用竹篓子蒸，然后用竹刀再切，那时候没有陶瓷刀，但是真的考究的医生是要这样子做的啊。那这个，所以这个老鼠骨头还简单啊，就是其他药都不能犯铁气，所以要一一这样子很花力气去处理。那怎么办？大家就是要开始种地黄，对不对？地黄是一种很吃地力的药。什么叫吃地力啊？就是它种一次地黄，这个泥土会贫瘠十年哦，不能种别的东西。那这个听说有卖地黄的种子哎，同学有人想要种吗？就现在开始种，然后种成功了，等到你牙齿掉光的时候，刚好地黄成熟了，可以用来做这个药了，就是必须要这样子。所以我们看着要不要投资，我这次去美国，我去跟人家调一点地黄的种子，看谁要种就分给谁。我嘛是没有办法种东西的啦，啊，我是食物也养不活，动物也养不活的那种人。那这个，所以有同学要种的话，我到时候想办法弄一些管道啊，去买一点种子啊。那这个，所以这个长齿方跟固齿方呢，同学就是知道一下，等到有一天你没有牙齿觉得不舒服了，那你可以想想，然后后悔一下，我没有十年前开始种地黄啊，就是这样子。那所以呢，就是这就是讲到细心哈，就借机这个岔题一下，跟同学讲一讲这个中医的这个用到细心来这个散这个牙齿的风邪的这样一个用法。那这些方子我是觉得都还蛮好用的啦，所以就大家看一看。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讲这里面的另外一味药啊，就是五味子。那五味子啊，其实在张仲景的方剂里面啊，是要理解它其实也是不容易的。五味子呢，它有一些我们很容易理解的地方，就是五味子是一种酸酸的药啊。那中国人觉得它的这个酸味里面是酸中带咸，所以就觉得它有咸味就会入肾啦啊。那它里面咬开来又觉得它的核仁里面有一点辣味，所以又有腥味，所以就是好像甜味也有一点，酸味也有，酸味咸味比较重，甜味腥味跟苦味都有一点这样子。那五味子呢，也是一个并不很适合论归经的药，因为比如说在十方派讲五脏归经的话，有几个十方派的书啊，他就会说，如果你要补肝的话，那五味子是补肝的药。那同学，我想你可以理解，对不对？说酸入肝嘛，对不对？那五味子它又是一个固元气的药，所以它入肝就可以固肝的元气。所以你说哦，五味子是肝经的药，那你说五味子是不是肾经的药呢？五味子可以是哦，就五味子它是一个能够固住一个人的元精的药，所以它大概是属于肾。或者这样说，中国人会说呀，五脏的精啊，精华的精是由肾在收藏，对不对？那五味子又是一个能够收住精的药，所以它一定跟肾是最相通的嘛，所以五味子是入肾的。那我们用五味子治疗咳嗽，它可以把肺的气抓住不要散掉，那五味子是不是能够入肺呢？也可以啊。那心的话，那现在根本用生脉散来强心来治疗老年痴呆，把这个气束在这个胸口的范围不要散掉，那对心有没有效果？当然有啊。像张元素用五味子就说，五味子这个药说心苦缓，及时酸以收之啊，那就用五味子，就是五味子可以收住这个心，不要让心涣散掉。所以五味子你要说归经是很难说的。那在一般的用法上面，我觉得五味子不难理解，五味子难以理解的是仲景的用法。就是一般的效果来讲，就五味子是一个很收束住元气的药嘛，所以呢，你如果要固精要补身啊，什么补药里面像什么肾气丸要久服，你就要吃很久的话，就可以不用贵附，可以不用说贵附子，改成用五味子。或者是单一味五味子的话，就是反正收摄元气跟收摄精液啊，都很有效果。那家常如果你喜欢用五味子的话，你可以把五味子，比如说买一瓶清酒啊，把五味子买来捣碎泡进去，然后呢再加点蜂蜜，那很好吃，也酸酸甜甜的，跟酸梅汤一样，就很补啊，就是这样子。那五味子呢，我觉得 比较难以探讨的是，反而是张仲景的书用五味子。因为如果张仲景在很多方剂里面都用五味子的话，那我们就很容易看到他是在干什么。可是偏偏张仲景用五味子呢，是比较用在咳嗽药这个方面，乃至于会让人觉得说，哎，五味子除了治咳嗽就没有别的用途了吗？就会有那样的感觉。因为我们后代会觉得五味子可以补身体啊，怎样，应该很多用法，什么虚劳也可以用啊，怎么样也可以用，对不对？可是张仲景偏偏比较把五味子用在咳嗽这方面。那不用在咳嗽这方面的话呢，五味子在就是在元朝邓真本的金匮要略，就是在金匮要略里面啊，就是金匮要略里面有一个条目，这是我们这个桂林本没有的。他有一个说小青龙汤吃了之后有一个副作用是气上冲，然后他就用一个汤剂来镇压那个上冲的剂那个气。那个汤剂叫做苓桂味甘汤，就是服苓桂枝之外还加甘草跟五味子。那苓桂味甘汤其实不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药，要真的讨论这个药，我们恐怕要讲完苓桂藻甘汤，就是治疗奔豚的苓桂藻甘汤跟治疗痰饮的苓桂竹甘汤，那我们才能够来讨论苓桂味甘汤在干什么。所以这是第一个参考点。那另外一个参考点呢，当然张仲景原来的参考点是那个咳嗽啊，反正咳嗽就用五味子啊，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参考点呢，就是在桂林本的伤寒杂病论里面啊，因为那个宋本没有那个方，有一个方叫做与鱼凉丸，就是一个汗家常常出汗的人用麻黄汤发了汗之后，那个人就变成尿尿有一种小便不利的感觉，那个方剂里面也用五味子来扭转那个状况。所以呢，张仲景的书里面除了咳嗽要用五味子，其他地方治气上冲苓桂味甘汤用过一次，然后在桂林古本治疗这个发汗后尿不出来的时候用过一次，也就是张仲景给我们的那个参考点实在是很少，所以让我们不容易看出张仲景为什么用这味药，为什么不用这味药。所以我觉得在看伤寒杂病论要了解五味子啊，其实蛮考验脑力的。那个考验脑力的感觉，它的逻辑的兜法啊，就有点像是那个年轻人的那个脑筋急转弯那种书会讲的那种。就比如说你知道有一种问题是这样子，就是有两扇门，然后每个门口各有一个守卫，然后这个门一个是通往生路，一个是通往死路，然后那两个守卫呢，其中一个是只会说谎话，一个守卫是只会说实话，那你只被允许问其中一个守卫一个问题，那你要怎么问才能知道哪里是生路哪里是死路呢？那答案就是说，你要问任何一个守卫说，如果我问你隔壁那个门的守卫，他会说生路还是死路，他会怎么回答？如果你刚好问到的是那个只会说谎话的守卫，对不对？他就会说的他隔壁的那个说实话的守卫的内容的相反，对不对？所以只要他说的是怎么样，你就反过来开门就好了。那如果你问那个说实话的守卫，他就会告诉你他隔壁的老实告诉你他隔壁那个说谎话的守卫说的谎话，那你也会知道那个不是真的，对不对？反正就是一定会知道怎么走出去嘛，就是他这种解谜的方法，就是在伤寒论要定出五味子的药性，大家是用这样的逻辑在绕的哦。这些大人们，这些会不会觉得听起来有点昏昏的？我也觉得有点昏昏的哦。所以五味子我读起来觉得很吃力啊、哦，就他给予的那个逻辑辩证点还是少，所以你必须用那么少的情报去得到一个结论，其实还不太容易了。但是呢，如果我们要说五味子在仲景方里面呢，我们至少可以知道是有一些外其他的情报，就是说呀，如果是唐宋之间的方剂哦，你在很多方这样子看下来，往往会发现一个痕迹，就是有一些方剂的加减里面会说咳者加五味子。也就是在那个时代，好像是跟一些发散感冒的药合用的时候，如果那个人有咳这个症状，那你就放五味子。那我们就会知道说，哦，原来在古方的世界，如果用药证相对论的话， 会好像咳这个主阵呢跟五味子比较会连到一起，就像喘这个主阵比较会跟杏仁连到一起，像渴这个主阵比较会跟瓜蒌根连在一起，就是以药阵相对，就是细部都不探讨的话，药阵相对是有这个调子。那如果我们读张仲景的书呢，要读得更仔细一点的话呢，就会发现另外一件事，就是咳跟五味子相对还不是一个很好的答案。比较好的答案是，这个咳最好是脉不沉的咳，就如果那个人咳嗽而脉又沉下去，那个时候张仲景好像不会用到五味子了。那咳嗽还脉要不能沉下去，那脉不沉下去的这个特征其实就是让你可以观察到一件事，就是这个人的气一定是比较往上浮的，这个时候才会用五味子把它抓回去。就是五味子可以束咳嗽，但这咳嗽一定是要气往外浮的咳嗽它才好抓。如果你是气沉在里面，像肺癌的那种，那脉是很沉很沉，那跟五味子已经没有关系了。所以这是一个参考的点。那我们看神农本草经讲五味子，他说益气啊，治这个咳逆上气，它的确是能够把这个气往里面收住。而这个把气收住的这个论点啊，其实是有意义的。你说五味子直接用呢，它好像是把你的气啊，像一个网子一样，把它束在你的肺里面，让它不要拖出去。那讲长远一点的话，五味子其实是一个能够以肾为中心点，因为这种酸收固精的药，其实就是一定会以肾为中心点，因为肾也是纳五脏之精而藏之嘛。那这样子从肾的角度让气不要被拔走，也就是你如果用了细辛用了麻黄，可能你这个人的气会被细辛，这个肾脏里面的这个元气会被细辛麻黄拔出去。那拔出去之后，这个人的气一拖就会咳喘没得完了，所以要五味子把这个气收住，不要让它拔走。那这个，所以五味子有这种效果，所以神农本草经说它治这个劳伤羸瘦补不足啊，然后强阴益男子精。那这个强阴啊，就是简单讲就是那种古时候那什么治那男人什么阳痿啊什么性功能的药啊，这多的是五味子在上放着。那益男子精，那有人就会问，那为什么不益女子精啊？就是因为五味子的那个收束啊，也有点像细辛，细辛的作用点也不是那么大范围的，它最后就是收到一个，五味子的收束到最后就收到一个小点。那女人的精不是在一个小点上运作的啊，那女人的精就是从肺然后化为乳汁然后化为月经这样子走，它根本不是在小点上运作的，所以五味子收不到它。所以男生的这个性能量比较集中在一个小点上，所以五味子收得到它，所以它的作用比较关系到男人的性结构，那女人的性结构就好比较搭不上了啊。就是女人的话要还不如什么疏肝解郁那些药比较有用啊。那这个五味子束住这个精啊，其实这样的这个临床上面啊，这个五味子它到底怎么用啊，我跟同学讲，就是五味子这个束的是蛮好玩的。比如说一个人会气喘，有的时候气喘也是你的气好像拖上来这样的浮脱了啊，那气喘这个气向外拖的话要怎么收它呀？就像大陆有一个实验，就是把五味子打成细细的粉末啊，然后用70%的酒精弄成这样一坨东西，然后晚上用保鲜膜贴在肚脐上这样子。那这样子每天晚上贴，连贴20天算一个疗程，要3个疗程。那些容易犯气喘的人，这样贴了60天的五味子之后呢，一年之中都不会再发作啊，就是这样子的这个疗效，就是它能够好像抓住你的气。那它的这种用法啊，就是像这样五味子粉末混这个70%的酒精贴肚脐呢，对于什么盗汗自汗也是有用，就这种液体的流失啊，它蛮有用的。那还有像是五味子在中医常常用的一个地方是什么？我们说它能够入肝收敛啊，就是有一种中医的症状说瞳孔散大，就是这个人的瞳孔啊松松的，不太能够关紧。那这种瞳孔散大的病是用五味子吃下去就会收起来。那五味子还收什么呢？这个人如果是眼睛很容易莫名其妙流眼泪啊，那吃五味子呢，就是每次10克到20克，然后煎到药里面吃，那也可以让人比较不容易眼睛流泪。那 像那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女人在怀孕的时候，孩子还没有生出来，这个乳汁就开始分泌了啊，这个中国人叫做乳气，而且乳房在哭泣。那这样的话呢，也是用五味子啊，差不多30颗煎水喝啊，然后打破了煎水颗喝，然后呢每天喝3次，然后这乳房的那个乳就会收起来。所以这样来讲，收女子经也有点用吧，也不是光是男子经。那就是大概它的这个收束就是这样子。但是呢，也因为五味子收束的效果有这么猛，所以呢，它是一个很容易把邪气束在里面的药。也就是治疗咳嗽，除非就是像张仲景这样子的细心干姜五味子症，否则的话一般的咳嗽你很难用。比如说如果你的咳嗽里是有一点点风邪化热，肺部有一点点什么支气管什么发炎的，那你用了五味子就等于把肺变成闷烧锅，然后里面就烧烂掉。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就会知道五味子不好用，就是你的那个痰饮的那个咳嗽啊，如果带有一点化热的可能性，五味子就会把里面束住，然后变成把肺烧坏。所以呢，五味子在治疗这个小青龙汤症的这种白泡泡痰，稀稀的像蛋白一样的痰，这样的痰还可以。如果你吐出来的痰已经变成黄浓痰了，那你用五味子就让人觉得有风险了。啊，就是那个痰是不一样，那黄浓痰要怎么去掉啊？那可能是仲景方的话是皂荚，就是桂枝加皂荚汤或者是皂荚丸之类的，那个比较能够把黄浓痰排掉。那另外还有一种痰是什么？也不能用到五味子什么？就你吐出来的痰哦，是有一点固体的白白的果冻痰，有没有人吐过这种痰？像果冻一样的，那果冻痰你也不能用五味子了，就是大概。也怕它树株会烧坏，那果冻痰在中医是用什么？比较是用牡蛎壳之类的药来软化它吧，就是不同的痰的样子都有不同的药物在用。我们将来教咳嗽篇会慢慢来分析这些事情。总而言之，就是同学要晓得，就是五味子能用，但是也不能够用的这么。不能够用的那么滥用啊。那当然有一些医家会说，五味子如果把它敲碎了用的话，因为它的核仁里面比较有辛味，那这样会让它比较不那么束住邪气啊，就比较会有点发散的调子，所以有人主张要打碎用。但是这个打碎用其实是任何核仁类的药我们都是习惯打碎用嘛。哦，对不起，我要让那个助教换一下袋子。